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2月27日，夏宝龙考察调研香港金融及经济发展，会见金融界及商会代表。 廉署去年接获2001宗贪污投诉，比前年增加 9%。 首阶段禁用即弃塑胶餐具4月22日实施，政府强调不会延期。 巴勒斯坦政府辞职，总理称让巴人就战事后政治安排形成广泛共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2月27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睇紧听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讲下有关于咧，嚟紧礼拜三咧就系财政预算案嘅发表嘅日子啦。唔同嘅消息都有公布到嘅，涉及到预算案。其中寻日咧，《星岛日报》咧提到话预算案咧会有重点措施支援旅游业嘅发展啊，包括每个月啦计划喺维港举行烟花同埋呢个无人机表演，亦都话咧每晚上演嘅而家上演嘅《幻彩咏香港》嗰个灯光音乐汇演咧，都会有啲革新喺当中嘅。仲有一啲嘅主题式活动咧，系会推销香港啦，包括有啲城市漫步啊、踩单车等等，等旅客咧有啲更加深度嘅体验香港嘅一啲活动嘅。你点睇1872311有关于烟花？如果讲话每个月都有呢一类型嘅活动，同唔同意咧？过往可能就系新年啦，或者系国庆啦、七一啦等等嘅咁，每个月都有，如何咧？觉得《幻彩咏香港》方面嗰个革新又有冇需要？要咧迫切性咧，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啊吓，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嘅。咁另外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杨永杰，早晨。 阿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杨永杰，先讲而家现时啊，每晚八点啊维港上演嘅《幻彩咏香港》，你觉得喺嗰个吸引游客方面嗰个力度啊、吸引力啊、卖点方面如何咧？现时嘅情况啊？ 我觉得而家个《幻彩咏香港》咧就真系需要革新啦，即系做咗十几年，年年如是，日日如是。其實個吸引力咧已經大打折扣，同埋都冇乜新遊嘅，即係你即係唔留意咧，都其實你都唔知喺維港上演緊個《幻彩咏香港》，所以我覺得佢要革新，用新嘅元素咧，其實會令到我哋呢個節目咧佢會更有吸引力啊，亦對旅客嚟講亦係有新鮮感。即係如果你話用《幻彩咏香港》吸客咧，其實已經唔得噶啦， 而家頭先我引述到報道嘅消息咧，其實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就係《幻彩咏香港》會革新，另一部分就係話每個月都會有煙花同埋無人機嗰個嘅表演嘅。兩個部分先講，譬如《幻彩咏香港》，你覺得如果革新應該係點咧？加啲咩元素咧？點樣革新法先至會有一個嘅吸引力？尤其是啲旅客可能會為咗佢而嚟香港咧？ 我只要《幻彩咏香港》咧，除咗激光嘅表演之外咧，咁我其實我覺得係咪可以配合一啲嘅煙火嘅效果，甚至有一啲可能主題式嘅譬如激光嘅匯演，咁我覺得先會有更大吸引力咯。即係你純粹每日喺即係維港兩旁靠住啲大廈嘅即係激光啊，或者嗰燈光嘅效果咧去做咧，其實有陣時都未必知道係做緊《幻彩咏香港》嘅。咁其實如果我哋每個月或者每半年有一個特定嘅主題啊，特定嘅效果，咁我覺得就會可以更有吸引力咯。 即係你意思就唔係日日有呢、這、一個即係特別版或煙火版嘅《幻彩咏香港》，都係可能半個月或者一段短嘅距離嘅時間先做一次咁。 我唔係咁嘅意思。我意思就係話咧，即係譬如我哋每半年即係有個特定主題嘅《幻彩咏香港》，就可能呢個主題就要配合啲煙火啦。下個主題咧，可能我哋有特別嘅激光嘅匯演啦，即係咁樣咧，先會有特定嘅吸引力。如果你係日日如是咧，其實你同而家嘅《幻彩咏香港》咧係冇乜分別嘅啫。所以我哋一定係要有製造啲新意出嚟，每季度或者每半年都有個特定嘅主題，咁先有吸引到嗰個旅客嘅吸引力咯。 另一部分就是消息所讲啦，话即系每个月啦都有烟花嘅或者无人机表演嘅咁，呢个方向又可唔可以探讨，或者你嘅考虑点系咩咧？ 其实呢个我系支持嘅，但系我反而更加关注嘅就唔系话我哋嘅城市有几多嘅项目，而系我哋点样去推广，令到个旅客知道香港有咁多嘅城市。即系过去好多旅客我哋了解过，佢其实唔知道香港未来一年或者半年咧，或者一季咧，有咩嘅 政治項目，佢唔知嘅。咁而家即使我哋而家嘅全港嘅十八區嘅日夜繽紛啦，甚至我哋喺政府啊副司長公布嘅我哋城市啦嘅百幾項城市，到底個時間表係幾時咧？其實大家都唔清楚嘅。咁如果我哋可以即係進一步公布啊特定嘅時間咧，咁其實我哋係可以透過旅行社唔同嘅新嘅社交平台，甚至去到唔同嘅城市裏面咧，去做個宣傳咧，反而會令到旅客會更加容易去制定佢嘅行程。如果唔係咧，佢都唔知道香港有呢啲城市嘅話咧，咁其實佢喺編排嘅行程嘅時候咧，佢未必會諗到香港。好似我哋而家講啊，嚟緊就係嘅三月係藝術嘅藝術三月，咁其實都係二月底呢幾日先講。咁其實係唔係？真係我哋要唔可以喺一月就講三月咧？係咪即係可以提早去講俾啲旅客聽？咁等旅客都可以根據佢嘅行程，就算我藝術三月有邊一日有咩項目，咁你都要清楚交代嘅。咁旅客先容易去制定行程啦。即係好似而家咁，到底我藝術三月有咩項目咧？幾時舉行咧？其實我哋都係摸不着頭腦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政府就要改善咯。 OK， 即係你就關注點係宣傳，或者等旅客知道香港係有呢一啲咁嘅大型活動啦、大型項目啦咁。但係講翻呢一個每個月即係如果係有一個煙花嘅即係演出咁樣啦，你自己覺得個吸引力係點咧？係吸引到譬如內地遊客方面係咪有咁大吸引力咧？或者特登嚟咁係咪做到呢個效果咧？ 其實我覺得話特登嚟睇煙花咧，或者睇無人機嘅表演咧，就未必會嘅。但係咧，你如果我考慮行程嘅時候咧，我似乎其中一個吸引點咧，我覺得係有力嘅。因為每一個旅客嚟咧，都想去欣賞更加多嘅嘢，除咗吃喝玩樂之外咧，啊，原來我哋都可以睇埋煙花喎。因為好多內地城市又好，甚至其他國際唔同嘅國家嘅地方咧，佢哋睇煙花嘅次數唔係太多嘅，可能真係新年先有嘅啫。甚至內地咧未必有添。咁你嚟到咧啊，有個煙花睇咧，咁其實對佢哋考慮嘅行程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因素。 我欣賞有啲意見啦，就話譬如如果一個月一次，會唔會密集咗咧？比起過往可能一啲大時大節嗰個盛事嘅感覺咧，反而會少咗。有啲人形容話，會唔會所謂公式化或者攤薄咗大時大節嚟嗰啲煙花嘅旅客咧？咁同唔同意呢個意見咧？ 我唔同意嘅，即係如果你留我有留意到個報道咧，其實我哋每個月定期舉行嗰啲咧叫做煙火，大時大節叫做即係煙花，即係我覺得個規模性咧，我覺得係唔可以相比嘅。我相信即係而家每個月定期舉行嗰啲咧，應該個規模會相對會細啲。 另外有啲人就話擔心嗰條數啊，究竟啲錢係邊度嚟咧？咁同埋嗰個環保嘅問題咁。呢一兩個會唔會都係你關注啊？ 呢個我唔係太過關心，即係你話環保，坦白講，而家啲煙花嘅環保咧都越嚟越高嘅，即係有啲做到無煙啊，甚至各方面都有。特別我哋嘅無人機嘅表演啦，都唔會造成太大嘅即係對空氣污染各方面嘅影響。如果你話一個月一次咧，呢個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咁至於財政上面咧，我。見到報道咧，講緊嘅資源都唔係話使得太大，成年都話講緊煙花再加無人機，講緊係幾億嘅啫。咁相比我哋其他嘅城市動達千幾萬，十幾項已經其實嚟緊都講緊都係呢個數，所以我覺得都係物有所值嘅。同埋咧，我哋呢啲城市如果我吸引更加多嘅遊客嚟咧，佢喺香港花費嘅比我哋支出嘅其實仲要大，即係我哋會喺餐飲啊。喺零售各方面嘅收益咧，會令到我哋純粹支出這個呢個咧為即係我覺得個可觀咯。即係我哋出碟豉油旅客嚟香港其實出碟計，咁其實我哋覺得係好划算。 你自己頭先講都話估計呢個每個月做嘅呢個可能煙火啦，同埋即係新年嗰類嘅煙花大型匯演嘅規模上可能有唔同啦咁。但係估計喺吸引一啲客特登嚟。甚至過夜的旅客方面，會不會可能每個月都做到一個小高峰咁咧？會不會咁咧？ 我覺得會有嘅，因為咧始終，因為我哋除咗煙火之後，仲係其他嘅嗰個無人機。其實我過去一直倡議咧，即係你除咗呢啲城市吸引人過嚟咧，特別係如果係廣東省嘅，即係我哋大灣區嘅遊客咧，其實如果你睇完煙火，有機會就即時走。反而我哋係咪 透過呢啲城市再透過唔同嘅套票嘅優惠，包括酒店啦、我哋餐飲啦，甚至我哋景點嘅套票優惠咧，夾埋一齊咧，咁會令到佢留低香港嘅時間會更加長，咁發揮嘅經濟效益會更加大。所以如果你純粹一個點，我哋冇其他嘅策略嘅話咧，有機會出現咧就睇完煙花就要走。呢、這個我就係最擔心，反而我哋即係政府真係要諗多辦法，點去推動咧？係咪啊煙花再加馬場咁啊一個配搭，咁都係一個好嘅方式。 嗯，另外講到話，譬如要帶動唔同嘅行業或者唔同區啦，我見到有議員有啲意見，包括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咧話，煙火匯演咧可以唔限喺維港，其他沿海地區都舉行，可以分散個客量喎。咁呢個係好定唔好咧？又？ 其實我覺得呢個是有新遊的，不過呢真的要留意當地那個空間有多大啦，咁同埋嗰個、交通接駁理唔理想咧？即係如果你話分散去到西貢，咁可能你就即係大家都知道西貢假日都好多居民反映就話啊嚟緊即係啲交通啊出入啊都好大問題。如果你話啊分散到去一啲某啲嘅地方，交通係有問題嘅，其實會令到即係。一嚟吸引力未必會咁大，因為交通嘅原因，二嚟就疏散嘅時候咧，會造成更加嘅不便嘅。所以我覺得都可以去唔同嘅地方，但係就要睇翻個交通承載同埋當地嗰、那個環境啊各方面嘅因素。 OK，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消息啊，環彩榮香港咧，即係咪會有一個嘅革新咧？咁其實講緊環彩榮香港咧，係2004年到而家噶啦，推出咗都係差唔多20年啦。咁另外都講到遇上嘅一啲消息咧，就提到話係咪每個月咧可以係有一次嘅煙花，或者有啲人講話可能煙火嘅規模係細一啲嘅咁，亦都有啲無人機表演啦。咁呢一類型嘅改動或者係革新，你自己點睇？1872311。对于吸引旅客方面又点咧？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理事长梁方远。早晨， 早晨啊，早晨主持， 早晨梁方远，都系先讲下而家环彩榮香港嗰个嘅情况啦。你觉得个吸引力点咧？话嚟紧有可能就系会有一个革新，又点睇咧？ 嗱，呢样嘢其实系好嘅，因为你持续咗咁多年改革过一次啦。咁其實有時有啲新意變動下咧，咁始終有新鮮感啊嘛。咁會有啲即係可以俾客人帶嚟一啲新鮮嘅嘢，始終呢個係值得歡迎嘅，我覺得。 嗯，而家有冇新鮮感咧？或者之前其實2017年嗰次係改咗少少內容噶嘛？有冇睇到啲旅客真係吸引多咗嚟咁？ 專登，我覺得咧，專登嚟咧就未必會係存在話，我特登去香港，我就為咗睇呢個環彩榮香港。咁但係變咗，如果你即係有時有啲嘢係有新嘅，咁變咗，譬如話作為我哋做旅行社嘅，我喺推動上邊有時都會會同俾客人會有新嘢啊，我哋可以借再喺去呢、這、一個即係尖沙咀一帶啊，喺個時間段裏面增加呢一個節目啊，咁呢啲會 OK 嘅，即係你既然係都要有呢個節目嘅存在，咁一段時期有一啲嘅更新咧，咁你始終一成不變係會好啲咯。 嗯，而家其實對旅客嚟講，環彩榮香港係一個咩項目？都會係咪會順便嚟睇，定係其實都唔係特別會去睇嘅一個項目嚟㗎？ 如果作為旅行團咧，好多時即係如果係安排到尖沙咀嘅夜，即係嗰個夜晚嘅嗰個行程咧，咁好多時都會安排嘅。 嗯， 咁但係你話旅客佢係因為呢樣嘢佢而嚟咧，咁就未必啦。 嗯，所以而家話有啲消息咧，話預算案嗰日可能都會講到涉及到呢一方面喎。環彩榮香港會有一啲革新啦，可能涉及到內容啊，或者等等啦。另外都話每個月喺維港會有煙花同埋無人機表演，呢、這個又點睇咧？呢、這個又 嗱呢一樣嘢咧，我個人就真係覺得我唔係太樂觀去睇好呢件事咯，因為煙花同埋無人機嘅表演咧，唔係淨係香港先有，其實而家度度都有。我淨係啱啱喺過去，即係啱個星期六喺即係我哋都係大灣區嘅其中一個城市，珠海啦，好近啫。佢一個區一個 一個區域，即係一個新區裏面，即係斗門嗰度啦。咁一個、哦、一啲新樓盤區域裏面嘅一個公園，佢都做到都相當有規模嘅一個煙花同埋無人機嘅表演嘅。 嗯， 咁即係如果你作為一樣嘢係度度都做得到，唔係淨係你自己特有嘅一樣嘢咧，而即係你作為一個賣點去吸引客人咧，我就唔覺得呢、這個會有幾大嘅嗰個作用咯。呢個係此其一。第二咧，即係維港煙花，即係呢個傳統嚟，我哋喺每個年或者某一啲特定日子裏面咧，呢、這個係會有一種即係有一個新鮮感。如果你搞到係個個月走去做一次。咁呢個新鮮感，即係我覺得就即係咩嘢都物以罕為貴，你變咗咁樣嘅嗰個矜貴其實已經唔存在啦。咁、再有嘅就係、是、其實你一啲夜晚黑你即係一瞬間嘅嗰個煙花煙火咧，其實你真係可能係吸引嘅係好周，即係我哋附近嘅。嗰、那個旅途唔遠嘅，所花費嘅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交通費用唔多嘅客人咧，佢可以會嚟。但係你話如果有其他嘅地方遠程啲嘅，我專登買張機票特登走嚟嘅話咧，咁呢、這個即係其實呢個可行性有幾大咧？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可以想象得到嘅。我哋而家其實需要客人嚟嘅係要過夜，要更加多嘅消費。咁你即係做簡單嘅呢個放煙花嘅呢個動作，或者係無人機啦，都好啦。咁你要吸引你留低喺香港嘅嗰個嘢消費，呢個成本係咪大咗呢？即係其實可唔可以將呢一個放煙花，你每一個月去放煙花嘅呢個成本，去擺落去喺其他即係搭建好我哋自己香港嘅有啲特色嘅嘢，例如即係話，譬如話好，我見到即係喺個。而家嘅嗰個傳聞裏面都話，即係政府會喺嗰個海濱長廊上面，即係做多啲更加多嘢。其實我反而覺得呢樣嘢長遠嚟計係即係好嘅，係好事。即係你能夠即係將佢變成一啲固定嘅一啲特色嘅，譬如話海濱長廊裏面嘅夜晚嘅嗰個夜景啊，我哋避風塘嘅一啲嘅夜晚嘅嗰啲重現嘅文化。咁你呢啲咧係成為咗我哋香港。自己有嘅特色嘅嘢咧，人哋專登走嚟睇呢個可行，呢、這個可能性先至會更加大，先更加有吸引力啊嘛。 頭先你話同內地都有嘅煙花啦，內地都有無人機表演啦咁，但係同一個維港景嗰個配合或者一個震撼性又會唔會有啲唔同咧？ 嗱，其實個個地方當然一定有自己嘅特色啦。咁、你而家譬如話你喺我哋鄰近深圳佢喺嗰個即係嗰個。就是那個河即係我哋嘅對岸嗰度，佢哋做嘅嗰啲激光表演都好吸引㗎。 Okay. 即係好多但係你話有幾多香港人專登又走過去睇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因為一個晚間嘅一啲即係嗰啲表演瞬間短，即係唔係好長時間嘅嘢咧。咁你話要人哋專登喺嗰日特登咧走去睇一種表演咧？其實你話會唔會有啲客咧，梗係會有嘅，但係係咪好大量好多咧？咁我就唔覺得會係咯。即係你將一啲即係一啲花費，但係你個成本問題係個成本好重啊嘛。燒煙花呢啲係一個好高成本嘅一樣嘢，點解唔將呢啲高成本嘅擺翻落去一個即係打造好我哋自己香港能夠有嘅特色嘅嘢咧？咁、即係我自己本人我嘅睇法就係咁咯。 嗱，梁方陽，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八點半之後傾多一陣好嘛？因為頭先你講到話海濱有其他設施，有啲消息都話係咪加入啲餐飲啊、零售設施等等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八點半鐘之後繼續會有梁方陽，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预告，本财政年度财赤过千亿元，下年度亦都不能抹杀有财赤。多个政党提出不同建议开源，其中民建联提到开设篮球博彩，马会表示乐见有关建议。政府說如果符合社會支持等條件，就會探討是否應該增加合法博彩。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認為，內地及澳門都有籃球博彩，認為建議既可打擊非法外圍賭博，亦都可以增加政府博彩税收收入，並估計最快可一年內完成諮詢連同修例。提供戒賭輔導服務的明愛展情中心高級督導主任伍淑平就表示，籃球受年輕人歡迎，如果籃球賭博合法，擔心會增加新一代沉迷賭博的機會。美國運輸部宣布已經同意從3月31日起增加中國的航空公司飛往美國的航班數量，將由目前每星期35班增加至50班。美國運輸部在公告中表示，這次批准增加航班是在今年夏季運輸旺季來臨之際，中美市場進一步正常化的重要一步。南韓政府宣布今個星期對50間大型綜合醫院展開實地檢查，以司法方式處理沒有返回崗位的醫生。政府昨日呼籲集體辭職的醫生盡快返回崗位，承諾不向在本月29日前返崗的人追究責任。根據南韓法例，如果醫生未按政府要求返崗，將面臨禁止行醫最多一年的處罰，情節嚴重者最高可判罰三年監禁，被判監禁延期宣判或緩刑的醫生可被吊銷醫生執照。報導指，當地大批實習及住院醫生因不滿政府建議增收醫科生而辭職及缺勤，風波已經持續一個禮拜，受影響病患人數日漸增加，在醫療前線的醫務人員就處於過勞狀態。政府與醫生近期能否在談判桌縮窄分歧令人關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日內瓦開幕的人權理事會會議上警告，如果以色列對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開地面行動，將會為在拉法避難的100多萬巴勒斯坦平民造成可怕的後果，亦會徹底埋葬聯合國的援助計劃。古特雷斯又說，法治和戰爭規則正在遭到破壞，呼籲要以理性的方式為各地的衝突和對人權的嚴重威脅尋求長期的解決方案。又認為今年9月舉行的未來峰會可以提供一個重要契機，讓會員國重新致力於為植根於人權的和平與安全作出更大努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显著转凉。星期六早上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咧多宗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啊。先讲翻九龙区啦，将军澳道去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啦，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观塘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龙盘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嘅支路咧，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去狮隧嗰个支路咧，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苏屋村。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街的意外都是清理好。 咁而家影响到西九龙走廊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车龙咧都差唔多散晒噶啦。咁另外啦，观塘道去翻旺角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咯去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挤塞。龙尾喺天富海湾噶，重复多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坏车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亦都影响到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就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新田公路方向，近住锦田河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圍對出。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李婷婷饰演堂妹郑南音。佢大学里面嘅一场异地恋闹到全家同佢闹翻，为咗证明自己嘅真心，佢仲同呢个恋人领证结婚。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星期三上午11:00 直播财政司司长宣读财政预算案， 同日下午 直播预算案记者会， 下午5:00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00 财政司司长热线。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2024年2月27日，夏宝龙考察调研香港金融及经济发展，会见金融界及商会代表。 廉署去年接获2001宗贪污投诉，比前年增加9%。 首阶段禁用即弃塑胶餐具4月22日实施，政府强调不会延期。 巴勒斯坦政府辞职，总理称让巴人就战事后政治安排形成广泛共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消息咧就讲到话预算案咧就系即系嚟紧会推出啦，咁啊讲到咧有一啲嘅措施啊，消息就话会唔会环彩荣香港方面会有革新咧，或者未来每个月咧会有一次嘅维港烟花汇演同埋啲无人机嘅表演等等咧，点睇18723咧？头先同我梁方远咧就倾到咧就话钱嘅问题，与其每个月咧系有一个咁大嘅成本去烟花表演啦，会唔会可能用喺其他地方咧，包括喺海滨有一啲嘅设施咧咁。嗱睇翻咧，譬如2023年国庆烟花汇演咧，就汇演系放咗3.2万枚嘅烟花啦，总计整体嗰个预算咧就大约系1800万嘅。咁点睇呢一个钱咧？当然有啲人就话，如果一个月一次个规模就未必系咁大嘅咁。继续同阿梁方远倾下，梁方远咧就系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理事长。咁啊，想问一下就系头先都即系讲到其中话，如果你个个月都有嗰个吸引力又如何啊等等啦咁。不过而家啲讲法就话咧，如果每个月都有咧，就未必系一式一样嘅，可能会按时间啊、季节啊。节日都有啲唔同嘅变化，呢、这个嘅卖点又点咧？或者旅游业方面，如果系咁样嘅情况，点样有啲嘅配合宣传，或者特登整啲旅游产品咁咧？又觉得会？ 其实咧，如果你话作为我哋旅行社里边咧，咁即系特登去做一啲嘅产品咧， 反而呢個其實唔係咁容易去配合到嘅，因為你一個月一次，我冇理由一個月做一次咁嘅團，即係我為咗做一個咁嘅團去做一啲嘅，即係一啲嘅特別嘅一個去 promo， 咁其實對旅行社嚟講成本同樣大嘅，收翻嚟嘅嗰個效益係唔大。即係其實我自己個人，我覺得咧，政府你與其即係打算，如果係真係啊打算投放咁嘅錢喺度，點解唔真係將整個我哋香港自己有個特色啦？而家入起到好多海濱嘅長廊啦，海濱長廊裏面增加啲嘅即係酒吧食肆嘅嘢啦、燈飾啦，同埋我哋嘅，我成日覺得我哋嘅避風塘，即係個避風塘夜晚裏面嘅嗰啲嘅宵夜嘅呢一種嘅重現啦。咁你而家喺餐飲業裏面最麻煩嘅就係你要開得夜，揾人即係請人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咁如果政府你有呢個打算要抌錢嘅，點解唔資助翻呢一啲同即係一啲小本經營、小本經濟嘅一齊，即係你可以增加就業，令到啲小本經營嘅人能夠做得到生意。咁亦都令到香港有自己嘅特色。即係我覺得有特色先係最重要，唔好人做你又做。而家度度都做緊咩放無人機啊，咩煙花匯演啊，你連一個樓盤都做緊嘅嘢，你香港即係一個咁大嘅城市，你想吸客，你又去做呢啲動作嘅話咧，我真係睇唔到佢有幾大嘅嗰個刺激，即係能夠令到旅客可以有飆升，同埋會係增加咗嗰個留夜過夜消費，即係會產生呢個效果。 Okay. 我好擔心政府嘅係高投資係少回報翻嚟咯。 除咗話先話煙花啦、無人機表演啦，或者話喺啲海濱加啲飲食零售設施，頭先你都舉咗啲例，譬如避風塘啊呢一類特色啲嘅餐飲等等咁。有一啲嘅講法就話會交俾旅發局咧，係舉辦啲主題式嘅活動嘅，因應而家嚟香港嗰啲旅客咧，成個旅遊模式話轉變咗。例如有啲咩咧？單車啦、夜跑啦、觀星活動啦之類咁。你覺得呢一啲即係譬如作為旅行社宣傳呢一啲所謂深度遊項目方面，点样配合咧？或者吸唔吸引到旅客咧？又定系小众啲咧？又觉得 呢啲一定系小众啲噶啦，即系会有嘅，会有呢啲客人嘅，即系中意一方面嘅。咁但系呢啲始终即系真系对譬如踩单车会有有爱好啊，对即系对于跑步啊运动有爱好啊呢啲。咁但系呢都我自己觉得你个成本唔大咧，你做多啲唔同形式嘅呢啲嘅推广活动咧，系值得嘅，即系值得去推广尝试嘅。我就系讲紧嘅就话，如果你系好大嘅成本去做一样嘢，即系你烟花毕竟系一个烧钱嘅一样嘢，咁你如果你即系觉得好似增加到一个月一次，对于即系。是不是真的在個市場那個旅遊市場裏面是真的會是有一個很大 的那個吸引力呢？我真的不覺得咯。你一個月來，你對於即是偶然來一次香港的人，你一年一次和一個月一次有多大 的分別呢？即係我依個係第一，第二我唔會覺得有客人係特登為咗嚟睇呢個煙花或者無人機嘅表演、去買張機票嚟。這個可能性亦都是不大的，你吸引來吸引去都是在我們周邊很方便出入的鄰近的那些區域，那你那些鄰近區域來的最多就是真的你看完個煙花吃，即可能吃一個餐，買少少日用需要的東西回去，他不會特登真的在這裡為了看個煙花過夜。有沒有這些人？有，多唔多？我唔會覺得多咯。 OK， 好啊，唔該曬梁方遠，同你傾到呢個先。梁方遠啊，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事長，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如果話每個月都有煙花匯演啦，或者煙花表演啦，同埋無人機啦，或者而家講緊嘅華彩榮香港有冇留意到嗰個內容啊？嗰、那個射燈嘅模式點咧？係咪有需要革新咧？1872311，陳小姐打上嚟，早晨。早晨，陳小姐。 早晨。 你好， 我都是想讲下这个话题，即是我很同意刚才那个女士的讲解那个讲说。不过还要有一句，你想成日烧烟花搞到香港的空气又浑浊又晒钱你不如呢就整啲优惠券啊，乜嘢消费券啊，等啲人礼拜六啊嚟呢度买啊嘢啊，睇下嘢啊，食下嘢啊，咁仲好。 啊，你话斋你买下老远嗰度买张机票嚟睇鲜花，而家大陆啲烟花几靓啊！靓到靓过香港好多倍，你追上去咧，我觉得香港政府就系啦，一味人哋做乜就跟风做乜，嗰啲嗰啲参谋人员啊，好心谂啲新鲜嘅嘢啊。 OK， 好啊，唔该晒陈小姐，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21，都仲有啲消息讲嘅，除咗话讲到诶维港嘅烟花啦，另外有消息话预算我都会提到咧，善用维港嘅资源，头先讲咗少少噶啦，考虑喺海滨啊，加入一啲餐饮同埋零售嘅设施去吸引旅客嘅，嗰个今日你又点睇咧？有几大咧？咁请多位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研究与海滨相关的政策事宜小组委员会委员林小露，早晨。 早晨啊，萧立文， 都讲讲而家嗰个海滨嘅规划啦，有啲乜嘢你觉得可以再做得好啲啦？同埋而家消息话加入一啲餐饮啊、饮食啊、零售设施喺个海滨嗰度吸旅客嘅，你觉得应该咩方向咧？又 嗱，我谂依家嗰个海滨嗰个规划咧，其实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大家嗰个焦点都摆喺一个所谓贯通。連通咁啊！依個咧，其實個聚焦點咧就係本港市民我哋自己嘅休閒啊，好多人中意跑步啊，或者吹吹海風啊，即係個焦點喺嗰度。咁但係我哋維港嗰個功能咧，其實好長時間咧就係聚焦咗。就喺我去到個海邊咧，就望下個海嘅啫。咁話一年可能某啲活動係咪放煙花又好，咩都好，那個功能係唔係從一個促進旅遊嗰個角度去發展嘅。咁你話佢係咪完全冇咁功能？當然唔係啦。如果你尤其是睇翻九龍嗰邊有幾個點，無論係我哋嗰個文化區啊，即係西九有一個文化區啦，另外亦都傳統尖沙咀一個文化區，一路伸延到尖東，佢有一定後面有一啲嘅文化設施或者甚至商業設施喺度嘅時候咧，佢就會旺好多嘅，易啲聚人嘅。但係其他嗰啲地點咧，佢就即係所謂市民用嘅味道咧，就強好多。咁如果我哋要提振嘅话咧，其实就两个角度去睇啦。第一样嘢咧就係个焦点始终喺维港，就唔係话去喺嗰条长廊嗰度你卖啲乜嘢嘢，或者係即係俾几多休息点，嗰啲係配套嚟嘅啫。咁我唔好搞错个焦点先。 你而家见到譬如话餐饮或者零售一啲设施喺海滨啦，你觉得而家嗰个限制或者有啲乜嘢嘅难度咧，要搞呢一方面，其实都唔系话而家先提出嘅，之前都有倾过类似啲意见嘅嘛，系嘛？ 嗱，其实难度就冇乜嘅，嗰啲唔系咩技术性问题嚟嘅，即系只不过就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咧，香港社会整体咧，即系对于我哋海滨嘅设计啊，使用咧都有少少洁癖啊，吓，即系硬系觉得唔应该俾某啲嘅商业活动玷污咁样，咁啊依个咁嘅谂法，亦都令到有好多即系好嘅设计做唔到。但系调翻转头咧，如果我哋讲话要提供一啲餐饮配套设施嘅时候咧，都要好实际，就唔系纯粹从一个设计嘅角度去谂。嗰啲嘅设施本身都要持续营运得到先得噶。你唔系话就咁，我中意啊，觉得嗰度靓咁，或者有个空位我就抌咗个落去，睇下佢生系生，唔生就算数啦。咁唔得嘅。所以头先讲咧，就系无论系九龙嗰边也好，甚至其实你睇翻港岛区依边都系噶。你喺北角嗰个位，佢背后有啲商业设施喺度，有啲所谓福地嘅位咧，佢系活好多嘅，易生存好多。咁所以个群聚效应其实都重要。但如果你话要倡议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咧就系原有我哋嗰啲码头咧。以往就真係所謂渡輪啦，係嘛？即係佢有個交通嗰個角色好強，但係依個角色其實越嚟越弱㗎啦。咁係咪應該可以真係進一步組合強化咧？我自己覺得咧就本身嚟講係有一定嘅潛力咧，係令到係即係可以轉為一個旅遊 那個味道強好多嘅地方，亦都駁翻隻船出海，隻船上邊咧又做到好多餐飲娛樂嘅喎。咁依啲又係我哋真係利用到個維港啊嘛。 嗯，即係個渡輪碼頭嗰度有一啲嘅改裝啦。咁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咧，就係而家其實譬如喺灣仔嗰個海濱長廊啦，咁都有一啲餐飲設施喺度嘅，嗰、那個類型嘅即係餐飲係咪都係可以即係複製去其他地方咧？係咪可以即係仿效咧？亦都有啲議員話係咪好似用翻之前話海濱一啲嘅流動式夜市？你覺得如果要搞餐飲設施係應該邊一類嘅方向咧？ 嗱，其實大家平時我自己樣偶有都會行啦。你行到攰，你想坐下飲杯嘢嗱，嗰種咧，其實你擺個售賣機喺度就搞掂噶啦。 嗯， 唔需要諗得太複雜。如果我哋真係要有設施嘅話咧，即係頭先講要有群聚效應。嗱，你就算講翻中環咁啊，以前呢個天星碼頭未搬去離開個核心遠嘅情況，都係好旺噶。但係依家一段時間，喂，中間隔咗一啲空地，又未起，咁佢咧反為咧就即係人氣就冇咁足嘅。咁依點咧就我覺得即係將來咧，其實即係點解嗰個群聚效應係真係要切實去推動考慮嚇。至於有個場地之後，你辦乜嘢活動咁嗱？任何咧嘅活動咧有啲就係、是、我晚晚去都得嘅，你知道喺邊度噶啦咁樣啊知道佢幾點開幾點閂咁依個係一種。但如果大型嘅活動，我哋真係有特色嘅嘢咧，你日日搞咧，佢又冇特色嘅啦，變咗。咁依啲咧，通常嚟講咧，我哋都係要即係你當個城市也好，或者節慶也好咧，揾到適合嘅點咧，其實政府就要做一啲比較宏觀啲嘅策劃。因為好多時候咧，外地客根本唔知道，內地客好少少啦，佢哋可能有啲小紅書啊依啲咁樣，但係好多海外嘅客真係唔知噶嘛，係嘛？即係變咗你話，我哋有個大型活動，譬如打高球嘅，咁嗰班高球客知唔知道我哋海港有乜嘢活動呢？ Okay. 如果佢可以知道呢，就好好多啦。 即係講到尾都係宣傳係其中一個重點啦。咁仲有就係、是、你頭先都講到話，過去一段時間啲市民啦或者外間嘅意見，對於海濱點樣用呢有一種潔癖啊，尤其是喺啲商業用途方面。但係而家用即係所謂工地私用，市民嗰接受程度係點呢？同埋除咗話市民接受程度啦，講喺即係一啲法規上面。有冇一啲嘢需要拆牆鬆綁？例如而家限制有一啲商業用途嘅地咧，有冇咁樣嘅情況咧？ 嗱，其實任何嘅改動咧，我哋都有機制嘅。只要政府去拆動嘅時候，我用翻即係要往星光大道，或者其實海濱事務委員會其實都公開講過，有唔少地方咧係可以攞出嚟係有商業元素嚇。所以我唔覺得嗰度咧要特別話要再去拆牆鬆綁，你咪反為有一啲地方咧，我自己覺得有時搞一啲活動咧，會有蝦碌嘅，就係個設計做得不足，譬如成日話電唔夠啊，或者我哋嗰度海濱嚟嘅，我哋搞活動嘅時候硬係就驚大家冇自制力會跌落海啊，搵啲水馬圍住曬。咁咧就有時即係反為咧就有反高潮出現啊！咁依啲咧我自己覺得咧就盡快要總合經驗咧去理順佢咧。如果唔係咧，你搞多場咧反為會趕客添。 你覺得嗰啲譬如搞餐飲、搞零售嗰、那個嗰啲場地咧，係咪應該都用合約形式交俾私人機構營運咧？ 這個肯定是一個選擇，亦都我自己覺得呢就好過政府自己去搞的。因為政府本身的功能呢很多時候或者它的文化都是在於管理。所以最重要是做好基建，究竟是外判給某些中介機構，你很多時候都是一些的半官方機構去統籌也好，或者純商業機構，我自己覺得呢那個彈性會很多。同埋即係始終個商業個持續性咧係好重要嘅一件事啦。 好，唔該曬林小露，同你傾到呢度。 多謝 林小露咧，係立法會研究與海濱相關的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委員啦。有關於有消息話財政預算案會提出善用維港嘅資源，考慮咧喺一啲海濱啊係加俾餐飲同埋零售設施去吸客啦。亦都有一啲消息話咧呢啲措施可能有一啲要拆牆鬆綁，涉及到一啲城規程序等等，會交由發展局研究嘅。消息所講係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21啊！有香港入境團旅行社協會創會會長謝錦庭都打上嚟喎。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早晨， 早晨，謝錦庭，想講邊方面啊？你係 我想讲正话，我听到就话香港我哋嘅政府呢，而家将会喺回港啊、香港啊做多啲活动啦、啊。咁、我个人认为呢，作为入境会，作为我哋做旅游嘅一份子呢，都应该发表下意见嘅。第一，当然我哋非常之赞成啦。好似正话呢，有两位读者打嚟啦，听者打嚟就话、哦，我哋香港而家系咪有样学样啊？嗱，呢样嘢呢，我自己想发表我个人意见嘅。第一就话我哋而家做东南亚嘅客，特别系印尼啦、泰国啦、菲律宾啦等等咧，佢哋其实对回港啊，我嘅行程啊，基本上咧八点钟咧就一定啊要嚟香港睇回港嘅，佢系我哋叫做回香港啦、第二咧就系话啊，因为我哋香港真系所有嘅新嘅旅游景点咧，就系、真系唔系好多嘅、所以而家政府喺呢方面嘅嘢加强咧，我哋系非常之欢迎嘅。啊，因为所有嘅旅行团而家嚟香港，如果你话哦，真系一个礼拜。以前咧，我哋夜晚八点钟就一定系有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啲行程咧，啲客咧食完饭之后啦，啊，就一定会行程入边一定会写住嘅。我哋回港啊，去睇睇啊。咁而家如果加埋无人机，加埋政府咁多方面嘅投资咧，对我哋自己宣传东南亚啲客啊，当然我哋唔好睇中国大陆啦，因为中国大陆呢几年咧真系进步得好快嘅。另外咧，佢哋吸引游客咧，亦都比我哋进取好多嘅。但系我哋坐飞机嚟香港是我哋嘅优势嚟嘅，而家一程多站咧，对香港嚟讲吸引力越嚟越少嘅，香港吸引力啊， okay, 我觉得越嚟越少嘅、但系我觉得呢方面嘅嘢咧，令到我哋香港政府有加强下咧，对我哋业界吸引东南亚客咧坐飞机嚟，特别系过夜嘅客系非常非常之受欢迎嘅。 东南亚客特登过嚟嘅机会会多嘅，就算一个月一次都，会唔会好似有啲意见所讲，分薄咗原本大时大节嗰啲大型烟花汇演啲客咧又？ 嗱，我哋要咁睇，我哋唔系话佢特登过嚟啊。例如我哋讲嘅，而家印尼嚟香港国泰三班机啦，印尼航空公司啦、中华等等咧，一日咧差唔多五六班个航空公司嚟香港。第二咧就泰国，而家一日咧差唔多成十几班飞机嚟香港。菲律賓一日十幾班機嚟香港，呢啲咧就加強咗我哋香港 TVB 嘅宣傳價值，就係香港而家每晚都有呢咁嘅匯演。第二咧就係一個月，或例如一個係三次，或者係我哋香港嘅夜繽紛幾多次，令到我哋宣傳嗰陣時，起碼將個行程擺落去同其他國家競爭啊嘛。佢哋排行程嗰陣時，起碼知道哦，日本有咁樣，台灣有咁樣，香港有咁樣，令到而家我哋香港吸引東南亞嘅咧，好多時都係叫做自由行。咩叫自由行咧？嚟香港係兩晚三日嘅菲律賓啊、泰國啊。印尼咧就一定系五晚六日或者系六晚七日嘅旅行团嘅，咁如果我哋加强下呢方面嘅投资，加强呢方面嘅吸引力咧，我哋唔系话要佢特登嚟香港，但系喺我哋嘅行程入边，起码如喺嗱，如果喺山顶睇烟花，吓、喺半山睇烟花，呢啲咁嘅行程对我哋打行程表吸引力嚟讲咧，系非常非常之好嘅。当然，我哋唔好谂住就系话，哦，十月一号好多人、万人用港、或者系年尾三十一号、如果我哋将佢恒常化咧，其他国家对同香港嘅竞争力咧，一定系弱啲嘅。呢个系我想个人发表，所以我个人咧系非常之赞同香港政府越来越多。做呢啲咁嘅宣傳香港嘅 image， 以前我哋香港係旅遊之都啦、shopping 之都啦、eating paradise 啦，而家我哋剩翻嘅嘢係少之又少嘅，所以政府喺呢方面嘅嘢咧，我哋旅遊界咧，我自己作為香港入境旅遊協會嘅主席咧， okay. 我係非常之贊成嘅。 嗱，唔夠一分鐘啦，如果頭先話對東南亞特別吸引嘅，但係對內地客咧，內地客始終係佔好大部分啊嘛。系咪未必咁吸引？ 內地客咧，仲唔係當佢係遊客噶啦？內地客咧係香港我哋嘅叫做生活圈嘅一份子。嗱，你可以睇到你香港嘅嗰啲後生仔多啦，買嘢多啦。呢個係我哋同佢之間嗱，講唔好聽啲，我哋去深圳自己去揼嘅又好，買又好，有幾可過夜噶？即刻去即刻翻噶啦！你唔好話人哋啦，香港一定要過夜噶嘛。我覺得已經係我哋生活圈嘅一份子，呢個係自己人嚟嘅。但係遊客嚟講，真真正正嘅遊客係坐飛機嚟嘅。呢、個我當然個人非常之希望，無論邊度嚟嘅客，無論過唔過夜，入得嚟我哋香港、都係我哋嘅客。 好，唔该晒谢锦庭，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谢锦庭嘅车打上嚟嘅系香港入境团旅行社协会创会会长，有关于预算案嘅唔同嘅消息涉及到，譬如烟花汇演呢一类咧。一八七二三一，欢迎大家打嚟。2024年2月27日，夏宝龙考察调研香港金融及经济发展，会见金融界及商会代表。 廉署去年接获2001宗贪污投诉，比前年增加9%。 首阶段禁用即弃诉交餐具4月22日实施，政府强调不会延期。 巴勒斯坦政府辞职，总理称让巴人就战事后政治安排形成广泛共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一些预算案的消息，其中昨日《星岛日报》讲到一些怎样支援旅游业的发展措施，提到消息说预算案会有的内容就是说计划每个月在维港举行烟花和无人机表演，另外每晚上演的幻彩咏香港的灯光音乐汇演也都会有革新的。幻彩咏香港其实就04年推的了，每晚8点在维港上演10分钟，有一些激光啊、射灯啊等等是在个维港那里的。2017年我真的推出过一个更新版的。除了讲到这方面的消息，都说会有一些主题式嘅活動啦，咁就即係俾一啲旅客一啲所謂嘅深度嘅體驗嘅。點睇1872311所謂嘅主題式嘅活動，包括就係按住唔同季節啦、內容啦，吸引唔同嘅客群嘅，好似有啲叫城市漫步、夜跑即係夜晚跑步啦，咁啊，仲有就踩單車等等，咁啊，等啲旅客咧可以探索咧，即係香港嘅唔同嘅面貌啦。咁另外頭先亦都講到啦，有消息話咧，預算我都會話喺海濱引入一啲更加多嘅餐飲同埋娛樂嘅元素，而一部分嘅海濱嘅位置都已經有一啲嘅餐飲噶咯，咁有冇留意咧？例如喺灣仔嗰邊啦，咁1872311個效果又點咧？如果再做多啲，應該係點樣做啦？喺邊度做啦？咁講下你嘅睇法。有何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 你好，請講。 係，我想我個人嘅睇法啫。 嚇， 你就算喺燒煙花，我都認為頭先嗰個聽眾都講得好啱嘅。 嗯。 咁如果你话喺海滨嗰度搞啲餐饮咧，都唔系唔好。 嗯。 但系因为咧呢10年8年咧，香港嗰个购物天堂嗰个美誉啊，已经消失咗噶啦。 嗯。 尤其系啲餐饮啊、消费嗰个夜缤纷嗰啲咁嘅消费咧，好普通有一样嘢咧，但系价钱啊攞得好高，冇晒啲吸引力。 吓、 啊。你就算而家庙街啲夜缤纷。啲消費佢嗰啲價錢都好高， 嗯， 比起以前我哋中環大笪地啊，以前我哋喺廟街嗰啲， 但唔用價錢去吸引旅客，有冇其他點香港都仲有吸引力咧？ 咁就要講啦，你而家我哋嘅服務水平都低咗好多啦， 嗯， 點解咁多人上深圳消費咧？包括我在內。人哋上面嗰個食物嗰個款式創新，服務水平又高， 嗯， 價錢又唔係好貴喎， 嗯， 好似我哋初四兩部七人車上珠海， 嚇， 玩咗一日，個價錢都好好合理嘅。 點啊？使咗幾錢啊？幾多人啊？ 嗯，我哋14個人去啦。 嚇， 咁總言之食飲咗一次茶，夜晚食咗一次火鍋。咁一人都系几百蚊，咁亦都即系人哋嗰啲出品啊、服务啊，都好高水平咯、 啊。O K， 好何生同你倾到呢个先啦，讲到即系价钱啦，或者服务嘅竞争力啦。如果香港要系推广或者吸引啲旅客方面嘅情况，同内地一啲嘅比较，先佢都讲到。再梁女士打上嚟，早晨。 诶，系啊，我系啊。 系，请讲系。 我话咧，你咁样烧嗰啲烟花咧，咁咪真系嘥咗大把金钱啫，咁贵系咪啊？你索性你啊，一啲高官啊谂啊大样嘢啊，冇谂呢啲啊，正正系嘥晒啲钱。嗱、啊，你一啲老人家系嘛，话要调上上边啊，又要搬上上边，咁你可以每一区。安老院每一区整个安老院啦、啊，有老先系有联啫，终归你哋啲高官咧有老嗰日噶嘛，咁、你 咁多錢嚟咁燒煙花就唔好咯。 但如果要吸引旅客咧，唔係講話安老，安老係另一個範疇啦。 哦，我知道，咁你咁樣話你揾啲錢嚟咁嚟燒就唔好，燒人紙就唔好咯， okay， 無謂咯。你要揾啲大樣嘢啊！你個而家又話要減人嘅，高官減埋人工啦，高官咁高，高官口落包心自肚，成日谂埋晒啲，成日都讲政治，唔好讲咁多政治啦，安安乐乐啦，唔好嘈得咁紧要咯。 OK， 好啊，唔该晒梁女士，仲有五小姐打上嚟，早晨。 系啊，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请讲。 咁其实我哋香港咧可以好多没魅力噶，点解即系香港政府唔去搞咧？好似文化中心啊咁啊，我哋香港嘅魅力喺边度啊？我哋有好多国际影星都喺香港。特別是你那個星光大道啦，咁我哋每一個月都有一個紀念嘅，好似4月1、4/1啊。你諗下文華酒店嗰啲花籃，好多都喺唔同國際嘅地方飛嚟香港去紀念佢嘅偶像。我哋有李小龍，我哋有金庸，係咪啊？我哋大把呢啲咁樣嘅，點解我哋嗰啲國際巨星在香港，为什么我们香港政府不去做呢？ 怎么利用譬如国际影星或者香港发迹的这些国际明星呢？ 在星光大道，如果那个月的时候在文化那里就要搞这件事了。好像日本呢有那些 CD 啊，在那个东京那里呢有嗰啲熊貓嗰個 3D 啊，淨係吸引幾多人喺度打卡啦。咁我哋已經星光大道已經都有好多人去插，但你可唔可以每一個月或者係嗰日咧係紀念日某一個巨星嘅？呢啲係國際嘅巨星嚟噶嘛？你諗下，好似 Leslie 呢啲喺韓國啊、泰國啊、菲律賓呢啲，全部好多嗰啲偶像，4/1佢就會過嚟。 OK， 好，唔該曬伍小姐，同你傾到呢度，佢都講到國際一啲巨星啦，其實香港成長啦、發展嘅一啲國際巨星，係咪都可以有一個吸引力咧？對於旅客嚟講，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一齊傾下，有旅遊學者亦都係職業訓練局項目經理黃家榮，早晨。 早晨，蕭樂文。 講翻話預算案嘅一啲消息啦，一個月就搞一次維港嘅煙花匯演，無人機表演，亦都話革新或者更新啦呢個環彩榮香港嘅表演咁。點睇呢啲措施對旅客嘅吸引力咧？ 我都支持嘅，因為主要咧就係大家要留意咧，香港其實個維多利亞港嘅天際線咧係。即係可以講係世界獨有嘅，咁我哋就住呢個天際線咧，好充分咁利用咧，去做多一啲點子啦。咁再加上其實即係剛才都有提過話，2004年開始嗰個環彩榮香港咧，都即係其實開始有啲老化啦。咁遊客咧，其實對於佢嚟講咧，就變咗即係感覺上可有可無，或者即係純粹經過就睇下啦咁。咁其實咧又少嘥咗嘅。咁依家如果即係再即係重新包裝，用一個新形式咧，利用翻即係我哋維港嘅天際線做咗背景咧，其實都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建議。啱啱聽到咧，都係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價值咯。 但本身維港放煙花係咪一個咁大嘅吸引力，令到啲人係特登嚟香港？呢個第一點。第二就係個密度啦。而家講緊話每個月一次喎，咁又係咪會達到嗰個成效？好似過往咁樣，可能係一啲新年見到咁即係大規模嘅旅客嚟睇嗰個情況咧？ 個人認為咧，煙花咧其實就即係如果係大型嘅，我哋係國慶啊，或者係農曆新年嗰啲咧，就應該唔可以被即係依家呢啲係恆常做嘅取代，即係個規模同埋嗰個係設計方面咧，應該係有好明顯有分野先得。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係咪一定要選擇煙花咧？就住依家其實煙花個成本相對於無人機係貴好多啦。咁第二咧，煙花其實對於空氣污染都有一定嘅影響嘅。咁如果你即係做得多做得密嘅話，亦都係咪我哋即係想見到嘅情況咧？咁呢個要考慮。但個重點就係、是我哋。做多啲呢啲咧，一定係有價值嘅，即係對於吸引遊客嚟講。但係一定必須要咧，係有 有水平，同埋係即係遊客嚟到香港睇完之後係會覺得係有香港特色噶咯。 嗯，何謂有水平？因為我頭先個關鍵就係話，首先你個個月做，會唔會啲人都覺得好公式化，或者佢成日都見到咯，未必係一種好矜貴嘅一種活動啦咁。另外就係話吸引力啊，啲人係咪真係特登會嚟咧？或者吸引特登嚟嘅人係一啲乜嘢客群咧？ 就住呢方面有兩點啦。第一點咧就係我唔相信咧獨立即係呢一個嘅煙花表演或者係一啲維港嘅表演一啲新嘅活動咧，係獨立可以成為一個即係吸引到遊客，因為呢樣嘢而嚟嘅。咁但係咧本身咧就係佢係可以為咗我哋現有嘅一啲旅遊資源啦、旅遊景點咧係會加分咯嚇。咁所以呢個係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咧就係我哋都要留意，其實香港我哋都係吸引國際遊客嘅。如果係嚟自一啲可能係歐美啊，或甚至要東南亞遊客咧，其實佢哋未必咧係好常會見放煙花嘅，即係啲大型比較大型少少表演，尤其是好似維港上空嘅，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相當有新鮮感嘅。咁即係我講煙花，即係亦都可能講緊無人機表演等等啦。咁無人機表演當然再者亦都係即係喺中國大陸個技術同埋即係嗰個個規模咧，應該暫時喺世界上都係領先嘅。咁所以喺外國遊客好多都未睇過嘅。咁即係如果我哋利用呢個時間咧，喺仲未係全球流行嘅時間咧，係做一啲譬如話無人機嘅表演咧，有可能咧呢段時間我哋會食到頭啖湯咯。 可能吸引國際遊客多啲，但對內地客嗰個吸引力咧， 會相對嚟講就冇咁大噶啦。咁但係，即係一定會有增值咯，即係對於依家嚟講會有增值咯。咁因為事實上咧，好多遊客如果係廣東省嗰啲已經嚟慣嚟熟嗰啲咧，就未必會即係特別留意呢一個係維港嘅表演啦，還吹迎香港。咁但係如果係嚟自一啲遠少少內陸嘅，甚至係新增嘅自由行城市嗰啲咧，仍然都有吸引力嘅。即係只要我哋維港上面咧有表演嘅話咧，佢都會可能夾啱時間就喺嗰度出現， okay. 甚至乎如果係參加旅行團，更加旅行團本身都會安排啦。 頭先你提到一點，何謂有水平啊？即係你覺得係 有水平，我諗就唔能夠即係純粹就咁我即係以放煙花為例啦。咁即係就咁放就即係好靚咁就算咧，可能係要配合翻有少少香港嘅主題，或者喺背後有即係要要有啲故事性嘅咁樣，咁就會好啲咯。 你覺得旅遊業譬如真係要點樣配合到咧？個個月有一個嘅煙花表演嘅時候，無論喺團或者自由行或者各類嘅宣傳方面，應該點？ 我諗宣傳嗰度咧，就即係宣傳效果最好咧，就係以聯成啦，即係要同一啲其他旅遊產品咧，可能係聯成埋一齊，配合翻一啲餐廳啊，甚至乎酒店啊，裡面嘅一啲產品啦。咁另外亦都係旅行團本身亦都可以作為呢個賣點噶嘛。咁變咗你只要即係預早去溝通嘅話，呢、這個規劃咧就會即係嗰個價值會大好多咯。 環彩榮香港咧，頭先就講好多煙花嗰方面啦，差唔多成廿年歷史嘅環彩榮香港，你覺得又要隔新嘅話，應該要點處理咧？或者要增加啲咩元素先可以吸到客咧？ 嗱，依家咧其實環彩榮香港咧，佢2017年之後咧，佢即係主要咧就係靠燈光嘅形式咧，其實就好似個效果唔係太明顯咧，即係話即係佢有做咗一啲即係新嘅設計等等咧，未必即係好多人去有提及。咁所以咧，即係純粹靠燈光咧，就依家都未必夠啦。咁配合今次咧嘅一啲意見咧，會唔會將佢兩者結合咧？即係舉例，譬如話係嗰啲燈光再加埋有一啲無人機表演嘅，咁呢類型嘅會即係可能會多啲點子咧，令到個新鮮感會加強。 另外都仲有其他消息嘅，就係話因應啲旅客啦，消息話因為啲旅客嗰個旅遊模式嘅改變啦，會交俾旅發局咧係舉辦一啲主題式嘅活動，例如譬如啲夜跑啊、單車啊，甚至叫觀星活動啊等等呢一類所謂深度遊嘅活動。你自己又點睇呢個方向，或者係做宣傳對外方面嗰個吸引力有幾大咧？ 這個方向是我都認為是啱的。咁主要原因呢就並不是因為做這些活動而大量吸引到很多的遊客會做這些活動，而是呢整體上呢令到個旅遊氣氛會旺起上來。咁令到遊客呢，遊客就正如我們入到一間商店呢去購物一樣，佢去選擇 如果有好多選擇嘅話，佢個購物體驗係會好啲嘅。即係遊客嚟到香港，佢認為好多嘢唔同去玩，都唔知花啲時間去玩呢樣定玩嗰樣好咧。呢、這個咧就即係喺個潛意識裏面咧，令到佢咧覺得香港多姿多彩。咁、所以呢、這、一個亦都更加咧，即係一啲深度嘅體驗咧，其實亦都事實上咧係即係如果利用到係香港，譬如話維港。嘅夜景嘅，亦都係令到呢啲體驗咧係香港獨有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多啲呢啲咁樣嘅唔同種類嘅選擇咧，有佢價值喺度嘅。 所以就算小眾啲都冇乜問題嘅，係咪？或者頭先呢類活動會唔會都有啲限制？尤其是譬如係講到踩單車咁，可能都係新界單車徑，但係對於成個城市嗰、那個即係要喺市區度做，係咪又難啲啊？或者各種嘅限制有冇需要一啲鬆綁位 啊？我諗要即係視乎唔同嘅情況啦。譬如剛才你講到係踩單車咁樣，咁當然呢即係遊客就好難喺香港馬路做踩單車啦，除非係專業嘅單車手啦。咁、但係如果你講跑步嘅話呢，咁其實喺即係呢個維港兩岸都有啲好好嘅跑步嘅地方，咁呢啲都係可以考慮嘅。咁所以就住唔同嘅一啲諗法去、去諗囉。 OK， 嗱，最後一分鐘度咧，維港嘅海濱加入一啲飲食同埋零售嘅設施，有啲咁嘅消息嘅，點睇呢個？ 遊客咧，即係傳統上咧，中意飲飲食食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任何遊客都啱噶啦，即係冇話特別即係邊類型嘅遊客啦，咁所以咧，我都覺得係多啲呢啲選擇咧都係好嘅，咁同埋個氣氛會熱鬧好多，咁樣感覺上咧遊客都會即係喺呢啲咁熱鬧氣氛之下咧玩得開心啲。 有咩要注意咧？ 要注意，我諗就係要注意到係本身已經營運緊。一啲餐廳啊，嗰啲咧，即係如果佢旁邊再加嘅話，係咪即係對於佢哋嘅公平啦？咁我諗，即係呢個城規同埋一既定嘅機制咧，應該都會配合得到去處理啲審批嘅。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呢樣嘢啊。咁同埋就係話，衞生嗰方面咧，就即係本身維港兩岸都係本地市民會使用嘅。咁、去即係作一個最好嘅平衡咧，要 好。唔該曬，黃家榮同你傾到呢度。黃家榮係旅遊學者，亦都係職業訓練局項目經理。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整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香港的考察行程。夏宝龙早上到西九文化区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郑雁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西九文化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西九文化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等人陪同。据了解，夏宝龙之后会同青年代表互动交流及工作午餐。李家超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全国青联副主席霍启刚以及大约30至40名本港青年出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将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据了解，政府会继续推出零售债券，预料额度是700亿元，当中大部分属银色债券，其余是绿色及基建债券。据悉，因应之前发行零售债券均颇受市民欢迎，早前机管局发行50亿元的零售债券亦超额认购约2倍，因此希望继续为市民提供风险低、回报稳的投资产品。基于普惠金融的理念，推出零售债券既可提升市民对香港的归属感，亦都可以加速本港零售债市的发展。至于债券息口要视乎推出时的利率走势。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政府发行有关零售债券有利债市发展，而政府债项占经济增长比例亦相对低，有空间发行更多债券，丰富政府收入来源。世界贸易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开幕，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全会发言时表示，世贸组织应该推动惠普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保障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韧性。 世貿組織應為全球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推動綠色產業和綠色製造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並盡早將投資便利化協定納入世貿組織法律框架，早日達成高標準的多邊數碼貿易規則。王文濤又表示，中國正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將為全球經濟復甦提供新機遇。中國將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並且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落實好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保障外商投資企業平等待遇。中方有信心推動中國經濟在高質量發展新階段穩健前行，為世界經濟貿易增長提供持久動力。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清涼及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風勢較大，天氣仍然較涼，星期四日間溫暖，接近週末顯著轉涼。星期六早上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46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60点，跌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理想汽车163.7，升23.5；腾讯控股285蚊，跌2.2；比亚迪股份192.8，升4.9；友邦保险63.95，升0.5；阿里巴巴74.75，升6毫；中国平安36.35，跌2.5。建设银行4.87，跌2仙；携程集团359.2，跌11.8；汇丰59.3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3，日元150.53，瑞士法郎0.88，加元1.351，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9368点，升咗134点。港金报189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033.08美元，卖出2033.6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喺环保大道近宝顺路。咁观塘而家将军澳隧道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加龙村。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嘅坏车已经清理咗噶啦，部分。而家行车线系重开翻，龙尾喺太古城嘅位置。而东区走廊，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较早前实施嘅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已经取消咗啦。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就去到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九龙区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近茶果岭村车多，影响到张南隧道去观塘方向系车多噶，龙尾喺张南隧道管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而家喺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过大榄隧道就要用翻而家嘅付款方式。不过当大榄隧道成为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推出易通行。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 繳費不停車，隧道易通行。 財政預算案速遞重點全面睇， 財政預算案重點措施， 社會即時反應， 專家現場分析。 節目期間歡迎聽眾打電話嚟發表意見。 星期三下午五点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2024年2月27日。夏宝龙考察调研香港金融及经济发展。会见金融界及商会代表。 廉署去年接获2001宗贪污投诉，比前年增加9%。 首阶段禁用即弃塑胶餐具4月22日实施，政府强调不会延期。 巴勒斯坦政府辞职，总理称让巴人就战事后政治安排形成广泛共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就开会，其中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都提到，现在公务员的薪酬政策的目的是希望提供足够的薪酬吸引挽留和激励一些具合适才干的人，令到公务员的薪酬是和私营机构的薪酬保持大致相若的。有什么方法呢？就是政府在2007年制定了更加完备的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定期做一些薪酬调查，当中包括每6年做一次薪酬水平调查，目的就是确定刚才讲的公务员的薪酬和私营机构的薪酬水平是不是保持大致相约，想了解一下的。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或叫薪常会委聘的顾问在2023年底做了第一阶段的这个调查的工作。就做完之后就去到今年2月初向政府提交了建议，当中就说留意到香港港嘅勞動人口縮減等等啦，勞工市場出現咗嚴重嘅波動啊。咁就話，如果喺勞工市場咁唔穩定嘅情況下做薪酬水平調查嘅第二階段咧，收翻嚟嘅一啲數據啊，私營市場嗰度咧，用落去政府嘅調查結果咧，可能會出現咗一啲嘅變化。咁而家薪常會咧就話建議唔好啊，繼續做薪酬水平調查嘅第二階段工作嘅咁。點睇呢一個做法咧？或者個影響係啲咩咧？講緊六年做一次啊，本應應該六年做一次咁，但係其實對上一次係2013年啦，六年之後應該係2019年嘅，但係當時因為係疫情等等啦，咁亦都係遲咗做嘅。咁而家就話即係薪常會都話係唔。建議話唔繼續做喎，咁等等點睇咧？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梁子榮，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薪常會呢一個建議話，而家唔繼續做呢一個六年本應嘅六年做一次嘅薪酬水平調查嘅第二階段工作，你同唔同意咧？ 我都同意呢個嘅安排嘅。咁最主要就係因為受住嗰個現在嗰個經濟環境嗰個影響啦。另外就大家都知道，無論是各行各業咧嗰個嘅勞動嗰個市場咧嗰個嘅勞動力都係不足嘅，亦都有一啲專業嘅行業佢哋都揾唔到人，咁所以市場上邊就算係內部唔同嘅行業咧，佢哋都係有一個叫搶人才嘅情況咧，導致到某幾個工種咧，佢哋嗰個嘅薪金咧都係有啲抬高，咁再加上政府內部一啲嘅職位咧已經係可能同市場上面有啲脫節，咁特別就係喺一啲可能應用咗資訊科技當中嘅情況咧，有啲喺私人市場咧有啲工種已經係唔再存在。咁但係喺政府內部呢有啲工種仍然存在，咁所以如果要做一個係同私人市場去比對嗰個嘅薪金水平嘅話呢，未必係喺市場上面揾到有關一啲嘅數據資料呢去處理嗰個嘅薪酬呢係一個調整。咁再加上政府都講咗喺2023年呢，因為嗰、那個喺公務員嗰個人才不足啦，咁所以亦都推出咗一啲吸引人才啊，或者係喺勞工市場用一啲嘅措施，點樣去 即係招募更多嘅年青人啊，或者其他人入嚟政府工作。咁呢個嘅工作都維持兩年。咁如果喺呢段時間即係咁特殊情況之下，又再做一個係薪酬水平嗰個嘅調查咧，政府覺得又未必係可行。再加上如果真係做咗個調查出嚟嘅話咧，咁可能個調查都係一至兩年之後先決定。到咗決定上埋立法會咧，可能亦都經過一年時間咧。咁可能個調查嘅結果同嗰、那個相關嗰、那個措施即係落實嘅話咧，可能市場上又有個變化。咁所以政府啊都接納咗新常會嘅建議，即係暫時係停一停， okay. 等到嗰個經濟環境有好轉之後，再決定做咧，咁可能比較合適啲。 即係其實而家喺呢個叫做所謂勞動市場嚴重波動嘅情況下，做咗出嚟嘅調查嘅結果可能有啲咩問題咧？頭先你話可能一兩年之後先至做完，咁但係你本身你做呢個調查，任何時候做都有一個嘅延期嘅效應㗎啦，然後睇到個數字嘅效應㗎啦。同埋你頭先講話，而家啲譬如吸引人才措施兩年咁，點睇到兩年之後一定係人手足夠咧？可能到時都係唔夠喎，咁係咪一路都唔做落去咧？又？ 政府就唔係唔做嘅，即係其實佢政府嘅解說而家就話，如果喺因為政府推出咗一啲措施咧，私人市場都推出咗一啲措施去吸引人才，咁可能係現時嗰個嘅勞動市場咧，私人市場可能係有啲崗位係拉高咗，亦都有啲崗位咧可能係一個係調低。咁如果以呢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再加上政府亦都係可能喺嗰個嘅優才通啊、人才通係輸入啲勞工入嚟香港嘅情況之下咧，可能即係兩邊嘅對比咧唔吻合，可能做完結果之後咧，又發現係可能係啱啱一個係反差出現咧，去做決定嘅時候咧，咁再加埋即係政府其實每年都有一個係薪酬趨勢嗰個嘅調查，佢哋去處理嘅。咁如果真係揾到個結果，當然我哋希望就揾到個結果係即係大致相若嘅情況啦。但係如果揾到個結果之後，啱啱咪相反，我變相就亦都令到無論自己政府內部嗰個嘅情況不太理想啦，私人市場嗰個情況又不太理想，又變相就好似私人市場參考翻政府，可能又不對稱。咁亦都可能引致到有機會就係，如果私人市場嗰個薪金太高，咁政府內部係太低嘅話，亦都引致到政府可能有啲嘅人才亦都會流失到去私人市場。對於政府整體嗰個嘅服務啊，或者未來嗰個發展，特別係而家政府喺呢個階段都係希望可以拼經濟，可以做好而家政府工作去惠及民生嘅話咧，咁呢方面係政府比較考慮多啲呢個情況。先至有呢個決定嘅。 Okay. 但如果私人市場嘅人工太高，高過而家即係政府公務員一個相若職位嘅人工，其實而家已經會流失咗，話可能吸引咗佢哋去啦，就唔係等到個薪酬睇到個調查出嚟個結果先至會出現嘅喎，係咪 咧？呢、這個都係有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其實除咗即係呢個六年去做一個薪酬水平調查咧，其實每年都會做一個薪酬趨勢嘅。咁所以亦都大家都知道疫情期間，譬如上兩次亦都出現過，就係可能高級公務員佢哋嗰個調薪係比較高啲，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要照顧即係整體市民對即係公務員嗰個加薪嗰個情況，因為舊年都有啲反差情況出現咧，唔係太理想咧。咁亦都導致到即係可能係整體個發展啊，或者對於政府個做嘅決定可能有影響。咁呢個政府而家係考慮比較多啲咯。 所以我想搞翻清啦，即係而家就其中一個原因啦，即係人手唔夠，或者有啲行業扯高咗人工，有啲又可能調低咗啦。咁可能去到兩年之後，舉個例，都係可能類似一個所謂波動嘅情況嘅咁。咁點咧？到時係咪繼續唔做，或者我哋係咪應該有個限期，幾時都要做咧？即係就算係咁嘅市場情況， 所以其實就唔係政府唔做嘅。咁政府都希望就係如果個市場穩定啦，即係如果政府個工作喺拼經濟嗰度做得好嘅，今年嗰個嘅無論係嗰個 GDP 嗰個增長啦，或者其他嘢有正面嘅話咧，咁可能佢哋都會係 立即係再係再起動翻去做呢個嘅調查，咁所以我哋唔擔心，我哋立法會都會繼續去同即係政府呢邊去溝通跟進咯。 嗯，因為上一次其實薪酬水平調查講緊係2013年嘅啦，其實都十年有多嘅啦。咁而家都即係而家就話即係第二階段唔做住啦。咁多做最後之後唔知幾時啦，再重啟翻個調查，會唔會其實嗰個薪酬調整嘅幅度會係好大咧？會爭好遠咧？ 我哋都知道有咁嘅情况，因为最近一次都系2013年啦，咁如果即系今次唔做，可能再等到即系如果按时间去睇嘅话，可能就18年后先至会处理到咧，咁政府都明嘅，咁所以政府呢个阶段嚟紧咧，佢会同即系四大啦，同埋四小啦，佢哋会进行会面，去即系同佢哋交流多啲，了解个情况，希望即系佢哋。同四大四小咁多个工会评议会佢哋开完会之后接纳咗意见之后佢哋会最终会有个决定啦、okay. 所以暂时只係一个建议，咁都希望政府多啲同工会同评议会嗰边先进行交流，咁我哋之后再睇个情况係点样。 OK， 最后我就想问同唔同意其实唔做调查啦会令到公务员嗰个薪酬水平越嚟越唔贴市，而令到人才流失嘅问题严重咗呢？ 呢、這個都我哋都擔心嘅，咁但係始終政府一路都解説，即係政府個工作性質同私人市場係真係唔大相同嘅，咁所以呢個佢哋都希望即係盡量就喺評議會同埋工會嗰啲方面，即係盡量去解説多啲，同埋喺其他方面咧，佢哋都盡量係譬如福利嗰方面啊，或者其他安排上面啊。或者內部一啲嘅情況，點樣係照顧多啲現職嘅公務員？佢哋喺日常嗰個工作上面點樣可以再提供多啲唔同嘅措施去安撫佢哋？咁政府都考慮緊好多呢啲咁嘅情況而家。 OK， 好啊，唔該曬梁子榮。梁子榮咧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呢個情況。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全忠，早晨。 喂，早晨啊，罗文。 讲到呢个本应啊，每六年做一次嘅薪酬水平调查啦，但系因为2019年嘅冠状病毒啦，当时有疫情啦，咁啊令到嗰个调查咧就分咗两个阶段，而第一个阶段咧就已经完成咗噶啦，喺上年年尾。不过而家咧，新常会就话第二阶段咧就唔继续做住，同唔同意呢一个做法咧？又？ 我哋个会咧会觉得咧，虽然我哋未必完全认同佢背后嘅理由啦，但其实我哋自己会认为其实都唔适宜做呢一个薪酬水平调查嘅。点解会咁睇咧？原因系因为咧，政府咧喺早年啊就用咗一个包装咧，就叫做更完备嘅薪酬架构啦，包括就系每六年嘅薪酬水平啦，每年嘅薪酬趋势啦，同埋一个入职薪酬嘅调查咧，就作为一个咁嘅机制。於是乎咧，好多時候咧都推咗我哋職方咧好多就住不同職系嘅一啲所謂嘅職系教檢討嘅訴求。咁所以我哋自己個會咧，或者一向以嚟咧，都認為咧，即係如果用一個咁嘅包裝推卻咗我哋一啲職系正常嘅一啲，因為可能種種嘅改變啊，又或者招聘有困難啊，有需要做職系架構重建，冇辦法做到嘅話咧，我哋會覺得其實是一個唔係好合理嘅制度嚟嘅。咁所以我哋多年嚟咧，都喺新常會啊，又或者同公務員事務局嘅一啲討論上邊咧，都反映咗我哋呢啲意見嘅。 咁而家即係嗱，而家就話第二階段唔做住，你覺得嗰個嘅影響可能係啲咩咧？同埋你先話都話未必，佢啲背後理由你都未必好完全同意啊嘛。邊啲你覺得係唔同意或者同意咧？ 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聽翻新常會嗰個講法咧，就話因為而家嗰個經濟情況啊，或者嗰個變動啦，薪酬嘅變動咧會好大啦，做出嚟嘅結果咧可能會比較極端嘅。咁我哋會認為咧，呢種咁嘅講法係存在咗可能嘅。咁但係無論係邊一種都好咧，其實我哋會認為對於嗰個社會嗰個整體嗰、那個即係接納程度，可能都會係有問題嘅。即係譬如我當咁講。原來薪酬嗰個波動咧好大嘅，尤其是可能喺高層嘅外間市場嗰個價錢，導致到我哋最終做咗呢個薪酬水平之後咧，發現咧係公務員嘅薪酬最終咧係同市場咧係差咗一截嘅，咁導致到可能因為咁樣咧，可能要調高嗰個人工嘅話，我相信嗰個市場上邊咧。或者外間啦，對於呢個結果未必會完全認同嘅。調翻轉頭，我又講啦，譬如我哋有一啲比較前線啲 嘅同時，可能個人工咧又未必到到我哋政府呢一個咁嘅水平，於是乎又要減人工嘅話咧，咁其實呢兩個結論咧，我哋都覺得其實未必一定係好事。 嗯，咁你覺得應該考慮啲乜嘢而係重啟翻呢個嘅調查咧？因為講緊譬如其中一個原因，勞動市場波動、人價或者某啲階層或者行業且高人工有啲又調低咗，咁可能呢個情況有機會持續，唔穩定嘅情況可能持續喎。咁係咪一路都係暫時擱置住，或者唔繼續做住咧？ 其實我哋個會咧，我哋有幾個比較有系統啲嘅睇法。第一咧，我哋會覺得咧，呢、這個更完備嘅所謂薪酬架構嘅系統咧，其實係要檢視嘅。我諗即係呢段期間咧，過去一段時間，無論係就算係講緊每年嘅薪酬趨勢咧，咁過去幾年咧，其實都引嚟社會上面一啲爭議嘅。呢啲爭議包括就係話認為個制度咧，或者嗰個所謂嘅調查嘅方法咧，係唔得公平啊，又或者只能夠反映到過去一年啦。咁當然咧，大家你都會睇到其實莫衷一是嘅。咁所以本身整個系統咧，其實係有需要檢視嘅。咁呢個係第一。第二喺現有嗰、那個制度未改變之前咧，我亦都期望咧社會各界咧要尊重我哋而家呢一個行之有效多年嘅一個系統咧。因為我哋都聽到有啲講法就話：喂，你哋公務員係咪應該要減人工咧？咁我覺得呢種講法其實有啲唔係咁公平嘅，因為事實上雖然我哋話個制度有需要去調整，咁但係現時都仍然係呢一個薪酬趨勢嘅做法啊嘛。咁都未有數據嘅時候咧，如果我哋好快去決定話要減人工嘅話咧，其實呢個咁嘅方法咧，其實係打擊公務員嘅士氣啦，亦都係對整體嘅社會嘅和諧係不利嘅。咁重點就係我哋反而想提出一點係最重要嘅。其實整個調查嘅方法咧，都有一個假設，那個假設就係話咧，公務員嘅薪酬咧要同呢一個市場係相若嘅。其實我哋自己睇咧唔同意嘅，點解咧？唔係話公務員自高自大，但係咧我哋留意到咧，其實公務員喺近年喺聘用啦，以至到嗰個招聘啊挽留都出現咗問題嘅。咁究竟反映咗咩問題？究竟係公務員啲人唔願意做啊？係公務員嘅壓力大啊？定話係因為我哋要收縮個編制，導致到嗰個晉升條件好差，又或者自從十多年嚟，我哋因為有個新制公務員嘅制度，嗰、那個新造公務員嘅制度影響咗同事究竟佢個歸屬感嘅建立咧？嗱，呢啲種種嘅問題其實全部都係要檢視。不過我如果你問我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咩咧？我哋會認為咧，其實公務員嘅薪酬咧，仲以一個所謂同市場相約呢個諗法其實唔啱。我哋會認為咧，公務員嘅薪酬應該比市場略高，咁先至能夠咧吸引到咧人才咧入嚟公務員嘅。同埋事實上咧，公務員喺呢段期間，我哋所承受嘅種種嘅工作需要啦，同埋社會對我哋期望啊，或者種種嘅職責啦，我哋都多咗噶嘛。咁我哋覺得呢個咁嘅諗法咧，其實係合理嘅。 即係所以日後你覺得，譬如睇薪酬趨勢嘅，唔係話相約，係咪即係可能要高過私人市場同一個職位百分之幾多，係咪要咁咧？同埋頭先我都想翻一個問題，你頭先問到尊重翻而家薪酬趨勢呢一個即係檢視嘅機制啦。咁而家第二階段暫時唔做，咁應該起碼有冇一個限期幾時要做？不如講埋呢個先啦。 我哋繼續講翻 POS 啊，唔係薪酬趨勢，薪酬水平。 薪酬水平啊。 咁我哋係啦係啦，我哋聽到有啲聲音就話要稍後咧，其實我哋自己都會再觀察嘅，因為講翻轉頭咧，而家呢個制度未改變咧一日，咁我相信都係要做翻嘅。咁我諗即係我哋暫時會認為咧，薪酬會呢個建議，我哋其實都係原則性係支持嘅。咁只不過就話睇下會唔會希望咧喺來年咧，我哋經濟好咗啦，再加上可能因為今年有好多。政治選舉年啦，亦都有我講緊美國啊，美國選舉，咁所以亦都喺個經濟成長情況底下，亦都唔係真係咁理想咯。我都會認為係即係今年暫時唔做住係一件好事嚟嘅。咁至於你話啊幾時會做翻嘅話咧，我諗真係有需要咧，大家再坐低傾傾，究竟係邊個時間比較合適？ 嗯，頭先你講話公務員調整人工或者減人工啦，而家坊間啲説法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話財政赤字高企，因為都話預超過1000亿嘅赤字啊嘛，咁你覺得係唔應該由呢個位入手去做一個節流嘅係咪咧？ 嗱，其實我自己咁睇嘅，首先第一就開源節流就係緊㗎啦，無論一個政府又或者一個企業，如果需要去即係縮減佢嗰個開支，希望嗰個赤字係能夠減少，咁呢個係正常嘅。咁但係我哋自己留意到咧，第一政府其實都用緊早前咧都已經係通令各個部門啦， 就是要減一個 percent 嘅經常性開支啦。咁我哋都留意到咧，其實大家睇翻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嘅一啲網頁咧，裏邊都好清楚講咗咧，其實每年啊，講緊係用喺公務員嘅開支咧，大概如果我冇睇錯係1490多億啦。其實咧係講緊係按年咧係按個比例咧係下降緊嘅，說明咗咧喺近年咧香港正由自及興嘅階段當中咧，政府係扮演更加積極嘅角色啦，去推動經濟改善民生啦。咁即係話換言之咧，其實要達到呢個目標咧，其實講緊個公共開支係向上係提升緊嘅。咁調翻轉頭講咧，即係話公務員嘅開支咧喺個按個比例上邊咧，其實係下降嘅。我哋見到有啲報道啊，早前喺度不斷喺度講緊話，以公務員嗰個開支嗰個實際嘅數額向上調整，咁冇錯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如果佢淨係講所謂個數字向上，因為始終冇辦法喺嗰個所謂嘅這個通脹啦，以至到實際嗰個人工係的確加咗噶嘛，按住通脹。咁如果嗰個數額加咗，其實好正常。但係如果冇留意到，其實個整體比例下降嘅話咧，呢、這個其實首先唔係公平啦，呢、這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正如頭先所講啦，其實政府開源節流有好多方法嘅，好多坊間學者都提出啦。但我哋會認為唔贊成係用一個所謂公務員減薪呢一個角度去出發咧。其實我諗至少有兩個理由嘅。第一就係話，首先我哋真係每年都有一個薪酬趨勢調查，究竟呢個數字係加定減咧？如果都未出就已經講定話一定要減嘅話咧，我就覺得或者係動薪嘅話咧，其實就唔合理，亦、 okay. 都唔公平。 OK OK。 第二咧就係、是、公務員咧近年，正如我頭先都講咗啦，喺個聘用啊、留用嘅情況裏面都面對住好嚴峻嘅挑戰啦。仲有加上我哋而家其實邊個去執行政府政策咧，其實就係公務員啊嘛。咁所以如果我哋而家呢個時候，放出一個信息話，哎，一有啲咩問題，我哋就要向公務員開刀嘅話咧， okay. 其實我覺得無論從個士氣咧，以至整體政府嘅形象咧， okay. 究竟嚟緊睇下究竟點樣做得更好呢、這個角度嚟講咧，其實都係唔係理想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唔支持有啲有關嘅睇法。 廿秒到啫，過往係有試過公務員減薪嘅，公道時間呢一個考慮啊，得唔得？會唔會預計啲咩情況咧？廿秒到。 我相信即係任何嘅情況都係會存在發生嘅。咁但係我相信，正如頭先我所講啦，喺種種嘅方法考慮完之後，認為憑住機制睇到實際嘅情況，因為事實上機制已經係有一個所謂香港經濟嘅情況、 okay, 財政嘅預算嘅嘛，所以呢一點其實會考慮到。 好，唔該曬馮全忠，同你傾到呢度。馮全忠係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